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你来到我的位置上，你来推荐一首自己心目当中的好歌。不过在今天排上之前，我是要特别送给在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位名叫 Hello July 的朋友，他每个月改一次名字，上个月还是 June 呢。迎来送往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很好，但是大概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他一直占据着点赞榜的第一位。我没有办法想象30多天你是怎么特别好的运动好你的这个手指，但是我知道有心了。 还记得梦中少年天真的无邪，站在十字路口的明天，理想与现实碰面，轻狂的誓言总会等到幸福的情节。现在我慢慢长大了，也会痛并快乐着，我唱起这首歌，你是否跟着和？这时代虽然无奈，道理简单，我不怕难，唱给那翻领的小孩，九零的年代，谁给我青春的信赖？谁让我坚强勇敢？唱给那翻领的小孩，唱给那九零的年代，谁让我相信了真爱？和孤单说句拜拜。 我们这个聊天室里，每个人都知道July 喜欢周杰伦，但是我想今天还是变一下口味，送给这个80后的你，送给90年代的你，这首来自张杰的歌。 理想与现实碰面，轻狂誓言总会等到幸福的情节。现在我慢慢长大了，也会痛并快乐着，我唱起这首歌，你是坚强勇敢，唱给那80的小孩，唱给那90的年代，谁让我相信了真爱，和孤单说句拜拜。 谢谢你 Hello July， 谢谢你如此信赖一个电台，如此喜欢一档节目，希望电台能够给你一颗坚强又勇敢的心，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风雨。北京时间15:05，19:09，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和您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我们之前已经预热了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告诉大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你随时可以在直播以及直播而外的时间私信给我，嘟嘟嘟123，你好吗？你今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你在私信中说，燕姿的歌贯穿了整个学生时代，直到工作，真的说来不可思议。上学的时候一起喜欢燕姿的同学们，到现在也都能记得住彼此的名字。记得2016年1月16号在首体思松韦松音乐会见了很多的歌迷朋友， 有一位却很令我感动，当然现在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简称 L。 音乐会的第二天恰逢腊八，跟歌迷朋友道别准备走， L 坚持把我送了出来，他也没穿过外套，主要是还光着个脚穿着个拖鞋，我这心里的不忍呐、我说你快回去吧，走远了回头看他还在。这一幕恰好被身边的一个阿姨看到了，对我说，哎姑娘啊，现在这么真的孩子可少见了，得珍惜啊。我说是啊，然后就听着阿姨讲她那个年代上大学的故事，那些关于真诚关于好人的故事。走到了路口和阿姨也道别，进了地铁站，虽然是腊月，心里却是暖暖的。有幸相遇，恰好合拍，真的但愿心存善念的人都能够遇到属于你的美好。喜欢燕姿浑厚的中音，美好的笑容，这一首《我的爱》，每次听每次听都觉得还是那么好听。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的，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而不是各自缅怀。我会在沿海地带等着潮汐更改，送你回来，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像你是曾错过了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而不是各自缅怀。我会在地带等着潮汐更改，送你回来，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牵你是曾错过的真爱。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好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 一段深情的演绎，记录了我们每个人回不去的青春。 你有没有觉得音乐一响，好像就穿越了整个时光？嘟嘟一二三说，喜欢这一份洒脱和自然，虽然有些伤感。现在的你依然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里。近期被你大爱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向着阳光说，近期大爱的是少年，全首歌词有回忆，有故事，有人生，有希望，有光明，有力量，有纯粹，还有信仰。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天造地设。 几何时我们还不断计较着是非，也没想过最后谁会成为谁的谁。一个人睡，有一个人醉，彼此在单行道上慢慢枯萎。后来我成为了你命中的那个另类，你也成为了我心中的最珍贵。互相依偎，那四目相对，只为这一瞬间的美就无悔。我愿意化作为你遮风挡雨的一杯，因为我们是那天造地设的一对。人生不完美，陪你去体会，用时间熬出幸福的滋味。我愿意画一棵树让你安稳的依偎，因为我们是要白头到老的一对。依着我的背，守着你的美，余生所有时间里相知相随。 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给我，告诉我你是一个根本不适合谈恋爱更不适合结婚的人。他说，我的情绪不太稳定，又很敏感，想得太多，总是揣测对方的心意，然后呢又在一遍又一遍地想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根本就不太是一个擅长沟通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一个朝夕相处的人好好处理遇到的分歧和问题。想来想去，还是独自生活更符合天性，也不会害人害己。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点播一首歌，你满意吗？刚才胖胖胖带来的《天造地设》，是你近期最爱的一首歌，对吗？根本不擅长沟通这件事情我能理解，但是你需要练习。 不妨从跟我开始好了。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有一堆的小朋友，有一堆的好朋友会来围绕你，尝试着打开自己的内心，尝试着去和这个世界做一点点小小的沟通。你会发现其实原来你是有误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每个月15号是我们的反转时间，各位记好了，你是我的 DJ。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一位 YNJF0715 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一阵市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如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哦，等思绪完全波动，心是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捧的角色。 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在有幸遇见你，想到这边停下来想想这边，月是永远中不掉的月，而我明明明白这个道理，却假装是灰色，情绪被我吸进心里，没再发现你是我的唯一光，好像站在了两颗心的对立，每天彼此却又想不中、 遇见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凋零成花海、哦哦哦、等思绪完全波动，前世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捧的角色。 小花快要哭了、就让我躲在回忆中消失。确定小花快要哭了。 YNJF0715 的这位朋友，你好。谢谢你特别为我们的节目，特别为这个十五号这一天而设计了一个自己的网名。他说听节目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没有办法在聊天室里和大家互动，但是却深深深深地被节目里的音乐所吸引。好久没有听电台了，自从那天听到 Listen to One 你访谈周慧，听到他谈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谈到自己的父亲那段时，竟然听流泪了，可能也是想起自己的父亲了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要点播一首刘志佳的，是也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名字叫做《时光背面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位置上是谁来点播的这首歌呢？名字很有意思，和我认识的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同名。舒南朋友你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我找到了，而且也是找到了你喜欢的这个人演唱的版本。其实不太难啊，是这样的，如果以后想要

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北京时间19:30，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眼睛你好吗？今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

喜欢上了一个城，所以告别了家乡，告别了父母，来到这个城市。但是发现现实却是那样的惨痛。35岁上经历了一场很痛心的分手，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走不出来了，总还想着和他都过去，但是人家已经不再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想，其实有很多的分手不一定都能够好好说再见的。小韩同学一定是被那个他有一点伤害了，对吗？我先好好抱抱你。但是你知道吗，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虽然不知道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其实我还是挺想谢谢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谢谢他的这样一份决绝，因为他给了你遇到真爱的号码牌。如果他始终还是像你一样有一点念念不忘，有一点割舍不下，你又怎么可以重新开始呢？对吗？所以刚才的这首刘德华的《练习》，我要特别送给你。你在私信当中给我很多的细节，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和大家来分享，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很懂你的这份心，我很懂你分手之后的这份痛苦。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好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去做去计划。你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希望你可以收拾好自己的心情，面对接下来去做正确的事情好吗？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故事里的那个他，很难得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走进了你的世界，别怪我太耀眼，我愿意用我10年奋斗换你一个时的笑脸。你当时特别的可爱，但能不能靠近点？你不说真心话，你让我怎么为你大冒险？ 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回忆的你 笑着走过这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哎，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 这是一首来自周思涵和 AU97 共同带来的《感谢你曾来过》，来自点点不靠谱在私信当中特别要点播的一首歌。他说，谁的生命中不曾遇到过几个渣男呢？比如最近我就遇到了，但是我走出来了。要特别点播这首歌曲送给我的好朋友阿远、默默、亲家、翱翔、梦雨、贺轩还有星辰，谢谢你们，我生命当中的好朋友，陪我走过了这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以前的我是一个没心没肺、没那么快乐、有那么快乐的人，但是最近我发现我自己没那么快乐了。熬过了这些，谢谢你们，我想我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未来。是这样的，点点不靠谱，我想可能人的经历就是这样，每一段都不会让你白过，而每一段都会是自己给自己的加分项，你会明白很多的事情。我想接下来的你也会变得靠谱起来，对吗？ 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全希望雨能下不停，雨海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 来自周星星的一首《雨爱》，我们希望爱不停，而雨可以暂时停一些了。不过，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中心刚刚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的蓝色预警通知，今天的12点开始到未来的48小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各位请一定要注意防范了。这个周末如果有计划去到郊区的话，咱们最好不去好吗？我觉得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了，咱们躲过这段时间再到郊区去戏耍也不是不可以，对吗？如果要去的话，各位请一定做好防范啊。今天最后的这一份订单很隆重，对，是节目自开播以来第一位以手写信的方式给我的。他之前叫陈氏迷恋小书童，对吗？啊，你在微博里的这个名字还是没有变哈。后来你又叫人间富贵大表哥，现在叫啊嘎嘎一嘎一嘎斯，对，我还是能够很好的背出来的，对吗？这是一个真心爱音乐的朋友，然后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分享陈彼得的故事。在有一届好声音的选手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叫陈彼得，也是70后，可唱功一点儿也不输年轻的学员。当陈彼得大师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被问及为啥要来，他的回答简单又直接，说为什么我不能来呢？